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伪国情愿为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而派遣的穷凶极恶的恐怖犯罪一伙最近被侦破一事，11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美国举行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朝核战争演习，同时还为消除我国首脑部的斩首作战动员了很多特种作战武力，这是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美国伙同南朝鲜傀儡当局胆敢为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而进行冒险而又极其毒辣的军事活动，甚至策划了一种卑鄙的恐怖阴谋，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证明美国就是国际恐怖活动的元凶，是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犯。这次被侦破的特大型犯罪行为并不是只针对我国的，而是对人类正义和良心的恐怖活动，也是对未来挥动刀枪的行径。因此，所有国家应当展开共同斗争，来永远终止各种残酷践踏对和平与安全的愿望的反人道阴谋、专横和恶行。公报强调，联合国反恐委员会等联合国和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当对处罚罪犯等支持我们朝鲜是正义的反恐打击战作出积极的回应。公报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在2017年5月5号发表的声明添加为附录，以便于联合国各成员国理解。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表示要求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将本公报和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作为其正式文件予以分发，还向联合国反恐委员会发去了公报和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